随便啦，轻松讲。几笔七笔透， 小话一下。 大家晚安，欢迎收听 GBGB Talk， 我是吉拉， 我是珊珊。 嘿，既然讲到了，我们今天是第一集嘛， 对 ，GBGB Talk 的第一集，那为什么要叫 GBGB Talk 呢？ 耶、先去 先要拍手是吗？ 开心， 好开心 了， 真的第一集好感动。像我们做这个东西，都觉得。哇，之前好像读书都没有这么认真， 真的，连那个图案都很认真的设计。 对，真的鼓励大家去我们的脸书的粉丝专页上面按赞好吗？ 对，鼓励大家快去快去。 对，当然也会有很多其他的社群网站的连结，然后之后会再分享。 嗯， 对，那这个节目主要是我们想用比较轻松的对话方式， 对 对，然后让外国朋友有机会可以学习中文。 对，因为像一般的广播节目，大家因为都是很专业的主持人，所以可能平常在讲话的方式比较不会这么的随性。 对， 所以想说透过我们两个可能比较随性的在聊天的方式，来让你们了解就是平常年轻人讲话的中文方式跟语调会是什么样子。 对，我们真的超随性，真的，大家不要觉得听这个节目很有压力。 对 对， 抱持开心的心态去听就好了。 对，哎，珊珊啊，最近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不能出门呢？ 对啊，大家都只能待在家里。 对啊，而且更不用说是出国出去玩了， 真的，连在国内旅游都很难。 对，而且相信国外的朋友们可能更可怕的是，他们不仅不能出国，连家门都会被卡在里面。 真的，像是欧洲、美国、日本，有的还就是封城， 他们真的是啊。我觉得这个全球大家状况都一样啦，对对对，那真的是，既然大家这么想出去玩，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带大家出门一下？ 真的，用照片、 哦、照片吗？看照片的时候都会想哭，真掉眼泪。 还有自己的旅游经验， 对对对，来告诉大家说，哎，我们两个平常出门去出国玩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Now updating， 一马快讯。好的，欢迎各位来到一马快讯这个单元，我是吉拉。 我是珊珊。 这个单元因为是第一集嘛，要跟大家稍微讲解一下，这个单元是在讲什么啊？ 这个单元主要是在讲，就是我们两个吉拉跟珊珊目前就是近况的一些报告。像是带大家了解，就是台湾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就是我们两个 自身的经验的感觉。 对， 然后当然也会教大家一些关于中文的流行语啊，或者一些大家可能一听就一头雾水，这是什么意思啊？ 对 的东西。那珊珊，你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最近这个星期要去划独木舟。 哦，独木舟耶。 对啊，独木舟是日文叫做 canoe。对，就是很小的船，然后飘在海上。 你要训练你的臂力去划它吗？ 我完全没有训练我的体力，就是抱持着要去玩的心态去划那个独木舟。 那你可能要去健身房找一个 partner。 我的 partner 是我的姑丈。 哦， 听起来是个好 partner。 对，就是他在后面帮我滑。 那你就只要拍照就好了。 对，我在前面帮他拍照。还有拍，就是因为那个独木舟我们是很早的时间要去 啊。多早啊？ 大概三四点。 嗯，那很早。哇塞，三四点太阳还没出来吧？ 因为我们就是为了要去看那个日出 啊。 对，日出是 sunrise， sunrise， 嗯， 对，就是要看那个日出，所以就要很早起床，哦、然后去那个海岸边，然后坐的船。 哦，只有你们两个去吗？还是你有跟其他一起？ 他是一个团，就是报团体的，然后大概有八个人。 哦，很多耶。 会吗？ 嗯，八个人一起划独木舟，不觉得蛮厉害吗？ 八个人，然后分二二， 对对对， 就是、 这样就变有四艘船了。 对， 看起来会还蛮厉害的。 应该差不多，我觉得八个人应该差不多。 哦，对了对了，一个团也比较不会危险。 对，那你呢，吉拉？最近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吗？ 最近哦，我最近是我上个礼拜，我爸在家里面挖到了一个我爷爷的底片相机。 什么是底片相机啊？ 底片相机就是不是那个 digital camera，是 film camera，那日文应该也是 film camera， 对对对，它就是比较古老，你只能用手动的方式来拍照。 哦， 对对对，然后它也不能立即查看相片这样。 哦，不能立即查看相片。 嗯嗯 嗯 那它相片拍出来的效果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应该是比较复古的吧。对，然后就是可能颜色没有像现在的数位相机这么的鲜艳， 也没有可能也没有那么清晰。 对对对，可是其实就是那种感觉很棒啊。 哦，台湾人最近很喜欢那种复古感。 哦，对啊，珊珊你自己不是也在玩？ 对啊，我在玩，但是我的相片，我想呈现的效果也没有到说真的一定要很复古。 哦， 只是 颗粒不会调很大。 对对对， 没有陷阱妹的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是陷阱妹啊？ 陷阱妹就是现在台湾年轻人应该都蛮知道，就是有一种女生她喜欢听的音乐类型叫做 trap music， 就是 trap 陷阱嘛。 嗯， 对，那一种类型的也不算是女生啦，就是那种类型的人都是故意会在拍照的时候把颗粒调到很大这样。对， 那会摆什么特别的姿势吗？还是 就固定会在铁卷门前面拍照，然后可能摆一个那种弓箭步啊，就是跨出自己的腿这样子， 帅气街头风的感觉。 对对对对，然后可能通常他们都觉得很多陷阱妹其实都蛮正的啦。 哦，就会穿那种短裙， 超短裙， 然后腿很长很漂亮的那种。 对对对对 哦，所以那这样子陷阱妹就是在讲人家陷阱妹的时候会有一种在说她很漂亮的意思吗？ 嗯，可能对某些人觉得她是陷阱妹很骄傲吧，就是很开心这样。 哦， 对，因为毕竟陷阱妹蛮多都蛮正的啦。 原来 很正的话不是那种方方正正的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很漂亮， 很 pretty 的意思。 对， pretty 可爱呢。 哦，所以你在说一个人很正的时候， 对， 大概 就是 很漂亮的意思。 没错没错。 哦，好不好教えて。 好不好教えて。这个单元是干嘛的？ 这个单元主要是透过一些不同的主题，然后去讲一些有关台湾的事情啊，或者是国外的事情，像是一些像不同的主题有旅游，或者是文化差异，这类的主题，然后再去做延伸，再去透过我们自身的经验，去跟大家聊，分享我们的想法。 对，就是让各位更贴近一些生活相关的主题啦。 对 对。那今天我们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是旅游篇 啊。对，刚刚一开始就说了嘛，要带大家出去玩啊。 对啊。那我们要到哪里去玩呢？ 我们当然是要去最频繁去的地方。 对，台湾人最爱去的国家。 对， 那是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日本，日本。真的，说实在话，日本真的超常去的。 真的， 可是真的怎么去都去不腻耶。 对啊，为什么？ 太多好玩的地方了， 而且四季很分明。 对，好舒服哦， 真的。四季就是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我们称为四季。 对对对，那英文就是 spring, summer, fall and winter 嘛。 对 对对对，那哇，因为四季的关系，台湾真的没什么四季。 对啊，台湾现在应该只有夏天跟 冬天， 冬天，而且冬天还不是说特别的冷。 对呀，因为我真的超喜欢冬天的。 对，你很喜欢冬天。 对，我超怕热，所以真的在日本的时候我好开心啊。 那这样子的话，你去日本你去过哪里啊？ 我去过九州跟冲绳。 九州的话是九州， 嗯，九州。然后 冲绳呢？ Okinawa。 对、这两个地方我去过了。那珊珊，哇，珊珊可是日本达人呢，我老天爷。 不敢说，不敢 说。怎么会、各位应该听听他的经历。你去过哪里？你自己说。 我去过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台湾人最爱去的地方， 哦， 比较城市的地方，东京，然后大阪，京都跟神户。 哦，对。 那京都、大阪、神户，他们被称为京阪神。 啊，对，台湾人很喜欢讲京阪神。 对。 对，所以听到这个京阪神这三个字都要联想到大阪、 京 都跟神户。 对，这三个地方。 大阪、京都、神户三个地方的日文分别是什么？ 大阪的话是 Osaka、 京都是 Kyoto、 然后神户 Kobe。 哦， Kobe。 对对 对， 所以这三个地方就是台湾人说的京阪神。 对除了这三个地方，台湾人也很喜欢去北海道 啊。北海道，我的梦想的国家，不是梦想的都市。 雪之王国。 对，我就超哦，因为台湾除了山以外真的不会下雪。 真的。 对，所以我还没看过雪。 我也还没看过雪。 对，真的是没什么见识的人。 好难过。 对呀、 可是虽然我们很喜欢雪，可是北海道只是身在日本的，他们好像其实通常都不太喜欢雪。 好像是，我有认识住在北海道都觉得有雪是超大的困扰， 超级麻烦。 对，可是你就是看那些电视剧，然后在东京有人下雪然后撑伞，然后看一下。 对， 在我圣诞灯的那个场景下漫步， 圣诞节。 对， 好美， 太棒了， 一切都是我们的幻想。 对，可是我们都会去实现它。 对， 每次都要拍照的时候都要假装自己是电视剧里面 的 女主角。对，北海道还有很棒、就是螃蟹啊， 还有哈密瓜 啊，都好好吃啊。 哈密瓜就是 melon、 melon。 对，螃蟹就是卡尼。 对，卡尼 啊，好好吃哦。 对呀、好想吃。 日本真的很多美食哎。 对， 真的吃不完。 拉面， 拉面。对，其实台湾很多拉面店。 对 对， 很多日本过来的拉面。 对，你有在日本吃过一兰吗？ 有，我有吃过。 好吃吗？你觉得？ 我觉得好吃。 那你有跟台湾的比较过吗？ 我反而在台湾没有吃过一兰。 好像很多人都这样耶、 就是在跑到日本去吃一兰。 对，可是回台湾反而没有比较过。 哦， 对，可是我吃了台湾的一兰，我没吃过日本的啦。 好吃吗？ 好少哦。 很少，分量很少。 对 啊，对，好像那个一兰的拉面的分量没有到很多。 哦，你知道 我真的那时候吃完一球，而且我那时候跟一个男生去吃、然后因为一兰的位置都是有隔板嘛、就是有板子、然后我就吃完之后、我就转头过去，就是略过那个板子说，你有吃饱吗？然后既然他跟我说我觉得蛮饱的，我想说 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 你的食量比一个男生还要大， 对， 男生都觉得很饱了。 对，可是我真的问过我很多女生的朋友，他们都说真的吃不饱。 对，我也觉得。 对啊，你也没有很饱，对不对？ 感觉还可以再点个小份的面，或者是那个肉。 对哦，你说那个叉烧，对对对对， 叉 对对对对、嗯、对啊，因为他们那个料都要另外点嘛。 真的。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超级不饱。 对。 不过我那时候在日本，我觉得蛮特别的是、嗯，他们吃拉面会配饺子。 哦，对对 对，有些人是配饺子或者是饭。 对 对， 这超级淀粉的。 他们就是碳水化合物的综合体。 好厉害哦！对，可是我真的觉得，如果我吃一个拉面再加一碗饭，我应该会吃不下。 你应该会饱死。 对，因为那个真的太多，已经不是菜或肉，它就是淀粉。嗯， 对， 碳水化合物， 肚子应该会很不舒服吧？ 对啊，可是我没想到他们把饺子当配菜，我们是主食嘛。嗯、 对 对，我们就是把它跟饭当做一样的东西，会当成一餐。 对， 可是他们是配的。 对啊，饺子是餃子， 嗯，餃子。 对 对, 对， 然后一兰的话是一吉兰， 嗯，对，一吉兰 拉面， 嗯，吉兰拉面。 对， 好，那个真的是很意外。对。好，下一个比较常去的都市好像就是九州。 对，九州。 对，九州是真的蛮好玩的，我那时候去的话。 哪里好？因为我还没有去过九州。 嗯，九州的话温泉很不错， onsen 真的好、哦、真的好棒，我每次泡完之后那个肌肤都超级光滑的， 咕溜咕溜， 对对，咕溜咕溜的， 挤呀挤呀，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就啊，皮肤好棒啊，好像女明星一样。 对呀、啊，自己会有那种幻想。 对对对，我那时候好像是去，它每个地方几乎都有，比较有名的是那个别府、北浦。对对对，那个地方特别有名，它就有温泉街。 嗯， 对对对，就还会冒烟这样子。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还有去阿苏 火山。 对对对、嗯，我那时候还去搭那个直升机， 超厉害的。 对啊，其实我超怕搭飞机， 很特别的经验耶。直升机是什么啊？ 就是 英文 是 helicopter 嘛、 嗯、 那日文应该就是 helicopter、嗯、对对 对, 对， 那就是好像、哦、是在一个动物园里面的、 嗯、 对，然后他就因为我朋友很喜欢就是会飞的东西吧，我个人怕， 相反哎、欸， 对，可是因为有他在，我才敢去搭各种会飞的东西，这、 嗯嗯、 直升机也是其中一个、 嗯， 对，那时候就是搭哇，它会绕着那个火山、 嗯， 对对对，然后那天云比较多，所以可能看得没有那么清楚， 嗯、 可是应该如果没有云的话，会蛮漂亮的， 嗯， 对，就是啊、哦，也是好难忘哦。 你有拍很多照片吗？ 有，我还有录影， 好特别的经验、哦， 对啊，然后还要带那个。就是耳罩跟麦克风还可以讲话、 嗯， 对，不然他那个可能螺旋桨的声音太大 声。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去看那个阿苏火山，就是搭直升机的经验、 嗯， 应该很少日本人有这样的经验吧？ 对，我跟日本朋友，就他住九州， 嗯、 我跟他说这件事，他说。哦，すごいね，完全没有搭过这个东西，而且他完全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台湾人其实很爱去，就是去日本玩嘛、 嗯， 然后很喜欢找一些奇奇怪怪的行程， 对， 或者是体验 奇奇怪怪 去玩， 那就是台湾人会做的事。 对，就是台湾人知道可能在日本要怎么玩， 嗯， 但是日本人就是可能不太知道。 对，就像如果有日本人来 台 北，台灣对台北，因为我们住台北这边嘛，哦，我真的不知道要带他去哪里， 真的。 对，每次我都要想，外国人会喜欢去哪里？ 对，對，因为太习惯了， 对，你就完全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 嗯、 对对对，顶多叫你说哦，那你就往下跑吧， 對， 南部、中南部都蛮好玩的， 可能高雄、台南、 对台 中 会有不同的景点， 对，还有那个珊珊的家乡嘛。花 莲 对, 对， 也是很漂亮，很多山跟 大自然的地方， 对，然后有海什么的， 对。 对哦、而且我觉得九州人很友善耶。 嗯，怎么说？ 就是我那时候跟我同学住一个像是温泉民宿， 嗯， 然后那边就有一 一群一桌就是都是欧吉桑， 嗯， 对，但那个欧吉桑非常的就是友善，他知道我们两个是台湾人之后 friendly， 对 friendly 真的是很多、嗯、就是完全的超友善，他就拿了一瓶啤酒 啤酒 直接过来给我们，就说就是啊 present 对不对，超好， 很大瓶吗？ 很大瓶，我到时候，对啊，我到时候还就是跟服务员说那个这罐可以拿回房间喝吗，喝不完，真的喝不完， 我也好想喝哦， 对啊，你去应该会很赞，而且他们熊本那边美酒很棒， 我没事， 对对对， 我超爱， 对，你应该会很喜欢，珊珊的酒量很好， 我很喜欢喝酒， 听到酒之后各位看不到啦，可是他的眼睛是亮， 眼睛整个都亮了， 吓到我，怎么了， 对 对，所以酒之后真的是也是很多很好玩的地方 哦， 嗯，下一个就是年轻人比较常喜就是去的吧， 好像是前哎、嗯、前年吗还是去年， 嗯嗯嗯嗯， 就是台湾的年轻人之间很流行去冲绳玩， 对 Okinawa 超多人去， 对，而且是自助旅行， 对， 自驾， 对，因为我们好像可以换到国际驾照吧， 对 对对对，就比较容易可以开车， 自驾的话就是到国外然后换国际驾照， 嗯嗯嗯， 然后在当地自己开车， 对对对，不过日本跟台湾不一样，就是左驾跟右驾， 对 对对，就是一个是左边一个是右边驾驶舱的位置， 嗯 嗯，所以如果有要去的话自驾真的要小心啦， 对， 对， 还是要多注意一下， 我个人是觉得除非你在台湾真的开得非常得心应手， 嗯， 就是已经很习惯了， 嗯， 不然真的去日本我觉得蛮危险的， 可是好像因为你在台湾开得太熟悉， 嗯嗯， 可是你突然去日本玩然后一下子换到右驾， 哦， 就反而因为太熟悉然后就会有错误， 有点误差， 对 对，嗯，对，凡事就是要小心啦， 对， 对 啊， 而且有人还说就是去与其要去垦丁玩，垦丁就是在台湾的南部嘛， 对， 在高雄那边， 对， 那也是玩水玩海的那种， 嗯， 他说与其要去垦丁玩我还不如花钱坐飞机去冲绳， 因为价格差不多嘛， 对，就垦丁现在真的超贵耶， 为什么超贵， 他就是可能是观光圣地， 嗯， 很多观光客会去， 嗯， 所以他们就会恶意的调高价格， 把价格调高， 对，故意的， 哦， 对，哇塞，都把它调高， 哦， 对对对，就很坏， 嗯， 所以台湾人就是很会不想要去了，对，旅行这样子我还可以花一样的钱出国去玩， 看到可能更漂亮的， 对啊，也更不一样的人，对， 嗯， 真的，所以就是出国玩真的好玩啦， 对 对，因为有时候国内可能已经觉得有点啊，好像看的人啊景啊都差不多了， 太习惯了， 对对对，就会想要出国去玩， 嗯嗯 嗯， 嗯， 那珊珊你在去日本玩的时候有觉得有哪些事情你比较觉得不一样吗？ 有比较不一样，有可能是日本人没有察觉到，但是我察觉到的， 嗯，对对对， 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因为我在日本留学半年， 嗯， 然后因为留学的话就是会用到当地的提款机， 嗯， 就是我有办邮局， 嗯， YouTube 的那个账户， 嗯嗯， 然后我就要去提钱嘛， 嘿， 提前就是拿钱， 对对对，把钱拿出来， 对，然后我就是当初我忘记要拿10000日币还是1000块，应该是10000日币， 嗯嗯， 然后我就不小心按了一，我就只按了一， 嗯， 然后后面的零都没有， 幸好 我就只按了一，然后结果那个邮局那个他就真的给我纸，他就只给我了一块，对，他就给我一块，然后我想说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 等一下，幸好你没有按到1000块，不然你要在那边捡1块钱， 对，我就只按了一，然后我想说怎么回事，一块也可以领吗， 对啊，台湾就算10块、100块都不见得可以领， 对，台湾就是零钱的部分不能领，嗯，就只能领100块以上吗？还是100、500都不行？ 不行，有些100可以，可是大部分都是1000起跳。 对，台湾都是1000起跳。 对对， 因为像日本，因为日本的零钱也比台湾多， 嗯， 就是种类。 对啊，好像一块、五块、十块、 一百块、 五百块， 对 对，好多、哦、真的。 对，所以就是有时候去日本旅游，零钱也很麻烦、嗯，就是要在超商 Konbini 结账的时候就会很手忙脚乱，就是要赶快找那个零钱。 嗯、对对对 对。 有一次我搭公车的时候、嗯，因为我手上太多零钱，因为他们就会、嗯、那个公车上面就有可以找钱的机器嘛。 对， 超级方便的。 对， 我真的觉得是超级方便， 真的 天才啊，好棒啊！ 所以你那时候就是很多零钱。 对，他就吐出一堆，然后就哇哇哇，然后把它拿在手上，嗯、然后要投到那个里面嘛。嗯。然后我就放在手上。嗯，那个司机就直接帮我拿， 对， 要多少？ 对，有时候司机会帮你拿那个钱， 我觉得好好哦、喔，就给他这样子，手就拿给他。 他司机可能看我们是外国人， 对对对对， 就是不知道怎么拿， 对对对， 是零钱是怎么样 的，对，他就会帮我们拿。 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去年也是在留学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嗯，就是也是在公车上，嗯，然后那时候我。因为没有零钱，嗯，然后我就要去换钱，嗯，就是用那个 也是那个找钱的那个机器嘛， 对，找钱的机器，我就把我的零钱放进去，那、嗯、我一那个钞票， 哦， 钞票不是零钱， 钞票放进去， 对，我就把钞票放进去，嗯，然后我是放1000日币， 啊， 因为我让他找，我那时候以为我放1000日币进去，然后他就会。帮我把就是扣掉、嗯、其实他掉出来的钱是已经扣掉车子的钱， 嗯嗯嗯， 我那时候是那样以为， 嗯， 然后我就是他吐出来的钱我拿完之后我就下车、 嗯、我就没付钱就对 对 警察先生 就是没有付钱就是没有付钱的意思，然后那个司机就赶快叫我 那个 对对对 同学同学 就这么点我就是没有付钱，因为我就以为他已经扣完车资、然后那个零钱我就可以拿走，然后结果是 你以为是打小钢珠吗？ 对， 他庆功是吗？ 对， 掉出来都是我的， 对，然后结果是要自己就是他换完的钱还要再把你的车资再投到那个里面， 嗯， 对，超糗，因为那时候就是公车上的人都在看我，很糗。 司机帅吗？ 因为是乡下，所以司机是好好的， 哦，机上这样子， 对 对对 对。如果是帅哥的话，我可能会当场更想 躲下去， 对， 直接下车，当桥头也没关系，因为是帅哥， 真的 可以出糗， 真的。 那个真的超不一样的， 真的。那我是零钱的部分、嗯，你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吗？ 我应该也是坐交通工具，嗯、哦，就是我那时候去九州，就是那时候很冷， 嗯， 然后我们都会搭电车，电车嘛， 嗯， 然后就坐在位置上，嗯，然后我之前就有听说过，嗯、日本除了免治马桶很厉害以外，嗯、暖气也超厉害。哇，车子下面会跑出暖气、 嗯、 超级舒服的、嗯、然后你就会天气很冷嘛，所以你一吹那个暖气你就会很想睡，然后真的奉劝各位、嗯、想睡的时候戴口罩， 嗯， 真的 mask 要戴起来、嗯、不然就会像我一样，我那时候真的是睡着、嗯、因为很累，然后就不想睡睡睡，然后大家都知道睡得比较放松的时候、 嗯、relax 对 relax 的时候就会开始嘴巴就不自主的打开然后打开就算了，因为想说通车的人嘛，有些可能就是一些上班族啊、嗯、沙拉利曼啊之类、嗯、不是，我一打开眼睛、 嗯、 在前面看到是一个帅哥， 一天没 对哇，真的是 no no my god 被帅哥看到你的糗样、 嗯、没错，看到我的嘴巴里面， 这也太糗了吧， 超烦的。所以真的那个电车的暖气很舒服，单波很舒服，所以戴口罩、嗯、应该不是大家喜欢戴口罩的原因，应该不是这个啦， 天哪， 对啊， 下次真的要注意。 真的说到便利商店、嗯、你刚刚有说到你去便利商店有买东西什么的嘛， 对， 那便利商店是不是日本便利商店也蛮厉害的？ 我觉得超方便，超方便、 哦、真的我知道你很兴奋， 台湾国语 这是台湾国语， 太兴奋 兴奋兴奋， 对 因为他们的便利超商竟然有炸鸡跟薯饼，哎、欸， 薯饼真的我的爱， 还有那个烤鸡肉串， 对 ，yakitori， 对， 还有 hash potato， 对对对对，那个真的是以为在居酒屋才会有的， 真的， 对，伊扎嘎亚才会有的， 对啊，你想吃的时候竟然在便利商店就可以买到， 对，真的。 因为像台湾的便利商店就没有这种东西， 什么都没有，没有啦， 还是有啦，台湾的便利商店还是有东西， 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就是微波，微波 啊，对，我们是微波， 对 对，不过真的，他们真的可以叫 convenience store， 就真的是非常的 convenient， 对啊，什么都有， 对，而且我每次去日本啊，一定会胖。就是便利商店害的， 对，便利商店的东西太好吃， 尤其是甜点， 真的 真的 dessert， 哇。赞好了，那个赞的意思呢在台湾是 good， 对 good， 对，也是 scoy 的意思， 对 太棒了，真的太棒了， 因为像台湾人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嗯、大家都超爱去便利商店， 对啊，就是会逛啊、嗯、 对啊 看到提一个篮子， 对， 就是台湾人， 台湾人是去便利台湾日本的便利商店逛街， 对 shopping， 对， 真的，我们去那边 shopping， 对 太多可以逛，太多可以买了， 真的， 而且各种口味的那个啊，那什么薯片， 对 potato， 对、啊、好赞啊， 而且我觉得日本有一个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期间限定的东西很多、嗯、 对，最近那个春天就有樱花， 对， 对， 就会有那种包装就会有那个樱花的图案， 对，好可爱哦， 你看这样每个四季是不是每个包装都不一样， 终于知道为什么日本人消费力这么高了， 对， 就买那些期间限定商品就好， 对啊 真的，但不过我们真的就是喜欢去学他们吃什么啦、 嗯、 就是他们电影啊，看了他们吃什么就会跟着吃，像是什么，你之前不是还想试那个什么、嗯、在饭里面加薯片啊， 哦对，就是那个那个电影叫天气之子， 天气之子， 天气之子， 天気の子吧， 对对对， 应该是天気の 子，然后里面就有一道料理是那个炒饭加薯片，然后那个它是恰韩 啊、哦、恰韩， 然后里面加那个 potato， 嗯， 嗯对，其实感觉是蛮好吃的， 我也觉得，因为那个薯片有那个啪哩啪哩的感觉， 嗯嗯嗯， 对，吃起来应该会 脆脆的， 对，脆脆的， 脆脆的， 嗯， 对，说要跟流行嘛， 对呀、啊， 跟流行的话当然不能少了学员气，听说珊珊。也很向往学员记 对那个动漫，因为日本台湾人很喜欢那个动漫跟漫画， 对， 那动漫跟漫画，嗯 ，anime， 嗯， 跟漫画里面最常出现就是那个学员记， 对， 然后那时候 幻想， 对，就是很多幻想，嗯、尤其是少女漫画， 对对 ，shoujo manga， 对，就是在最后的时候有告白的场景， 告白， 付き合ってください， イケメン先輩， 对。好了，不要花痴，不要花痴。 好，重点特别的就是、 嗯， 我那时候去东京大一的时候，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嗯、 去东京旅游，然后那时候就看到那个，嗯、就是他们会有那个宣传单， 嗯嗯 其他行动， 嗯 嗯， 嗯， 嗯， 然后上面就有写，就是在几点几点哪里有学员季， 嗯， 然后我跟我同学就很疯狂。 嗯， 就很 crazy 的想要去参加，然后我们就真的进到那个高中里面， 哇，真的进得去耶， 真的进得去 哦， 他们也没有特别的说我们不可以进去， 那真的是还蛮就是自由的， 对，就是他们是欢迎各种人来参加， 嗯嗯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去，然后我就随便绕， 嗯， 然后我就看到就是随便进到一个教室， 嗯， 教室， 嗯，教室， 然后教室里面，然后他们就有那个椅子， 嗯、 椅子，然后我们就、嗯、我跟我朋友我们就坐下来， 嗯， 然后就他们就开始演戏， 哦，是哦， 就是可能大概等了5到10分钟， 嗯， 就是我们坐在椅子上等5到10分钟之后、嗯，然后他们就开始演戏， 嗯， 就是他们就开始介绍说他们要演什么， 嗯。嗯，哇，感觉很精彩耶、 啊、 是他们那时候是演歌舞青春 High School Musical Have to let it go 他们就是用日文版的方式呈现、 哦、好酷哦 对啊、哦、也算蛮特别的一个经验 对啊他们演的故事歌舞青春 好新潮哦 他们还会有就是那种鬼屋、啊嗯、漫画里面也会出现的 不是都会 Ghost House 对然后还会就是互相在那边 对啊 牵着好害怕 I'm so scared 一切都是少女的幻想 真的都是少女的幻想 女孩子 不要再想了真的 好我们该停止 对真的不要再想那么多说到模仿的话那更大家更向往的就是焰火大会 对因为像学员季可能还有一些年龄的限制、嗯、 对对对 就 是 像你要 不一定去一样 对、嗯、你要一个25岁的人进到高中里面好像有点太哈兹卡西 对我们还没有啦 对 好一定要硬要说就是没有 还没到那个年纪 对 no 还没 haven't 对像焰火大会 Hanabi Daikai、嗯、就是没有任何年龄限制 对而且就是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嘛 对 就大家都可以就是在那边看 老少咸宜的活动 还不错没有什么危险性 not dangerous OK 老人也可以小孩也可以 对就是大家看了都会很开心的那种 对那其实我们有一种东西跟烟火有一点像 嗯， 可它是小小的烟火 嗯， 应该大家很多看那种青春剧也会有啦、嗯、玩那个台湾叫做仙女棒 那日文叫做什么呢 日文叫做 Temochi Hanabi 嗯、 对就是手持的那个烟火这样、嗯、对、嗯嗯、我还发现台湾的名称有点怂 仙女 Fairy Tale 它其实不是我觉得日文这方面好像还比较实际 比较实际一点比较真实一点 对 到底、啊、我知道为什么他们觉得拿那个东西的很像仙女对那边挥假装自己是仙女 I'm a fairy 的 可能小朋友真的会、 小朋友很可爱啦 对啊因为小朋友仙女棒就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的东西 嘛、其实我也蛮喜欢的 所以你是小朋友 对不起 心灵永远保持18岁赤子之心 没错 永远停留在小孩子的时候 对从来没有长大 够了Enough Stop 的Tango Tango 欢迎来到我们的 Tango Tango 耶、 yeah, 这个单元对啊节目到了最后、欸、 对啊 这个单元是干嘛的 帮大家复习我们前面讲的就是内容可能有一些重要单字 嗯对对对那我们第一个单字是什么呢、嗯、 第一个单字是独木舟 独木舟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花莲那个 对小小的船独、 嗯、 木舟是 canoe 对 嗯对英文也是canoe 嘛 对 嗯嗯嗯 那第二个单字呢 第二个就是刚刚讲的底片相机它是英文是 film camera 那日文的话就是 film camera 那下一个呢 下一个是很正 哇、哦、很正这个一定要学会 对 把妹用的 对如果你想要交女朋友的话 对学起来 称赞一个女生 对 就跟她说很正 对 乱 交 它是什么意思呢 很正就是 pretty beautiful 的意思日文是 kawaii 可能比较像 kirei 好像没有这么 对 对因为感觉就是随口这样说哦你很正之类的、 嗯、对对 对 对, 对、 嗯、那下一个呢 下一个就是刚刚说的赞 赞赞是什么意思、 啊、赞就是 good 而且是 very good 的意思、 哦、 对那这个真的、嗯台湾超常用的 像是怎么用 就是比如说你吃到好吃的东西老板看着你、嗯、用他非常深情的眼睛看着你、嗯、你就要对他说赞而且要比大拇指 thumbs up 真的他才会知道你的意思 哦你说这碗 面吗？ 对，这个东西吃的东西好吃， 超赞， 对， 超好吃。 对，不管是好吃或者是好玩、好看、嗯，这都可以，就是你觉得 very good 的东西， 我们就会很常说这个超赞耶。 对，这个很赞，这个超赞的。 日文的感觉就有点像，可能没在意。 对，没在意的感觉，没在意的那个感觉。 对， 对对对对。 那下一个呢？ 下一个是零钱。 对。 对，零钱的话英文就是 change 嘛，比如说你如果觉得自己很有钱，直接说 keep the change。 哇不用找了， 有钱人 呢，有钱人，お金持ち， お金持ち， 有钱人。 我也想遇到这种人。 那你要去，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找。对，那日文是什么呢？ 小銭。 小銭。 对，就是那个意思。那下一个是什么？ 下一个是四季。 哦，四季。 对，四季的话是季節。 季節。对，那英文的话是 season 嘛。 对。 season。那我们可以分别四个都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春天。 春天英文是 spring。 spring。 日文是 haru。 haru。夏天呢 summer。 夏。 然后秋天 autumn 或者是 fall。 aki。 aki。再来冬天的话就是 winter， 冬。 那今天教了这么多单字，然后也分享了我跟珊珊的这么多经验， 旅游经验，各种出糗经验， 很难忘的经验。 对 对，那希望这一次疫情真的能够平安过去。 对 对，然后大家都可以到不同的国家去玩，然后也可以一起分享很多很棒的经验。 对，希望大家可以多跟我们分享，就是自己在国外旅游的时候有发生什么样有趣的事情。 对，也许我们会把你的故事拿出来讲， 分享给大家。 对，不用担心会匿名。 对，我们会匿名。 对， 不会跟大家说你的名字。 对对，秘密秘密。 对，就是希望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到粉丝专页。 对，粉丝专页，或是直接私讯我们。不管是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或是我们也有 Twitter， 对， 都可以。 对， 好，既然今天讲了这么多这么多，那我们当然也要期待下一次的见面咯。 对啊，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我是吉拉， 我是珊珊， 大家拜拜， 拜拜。